《哈利波特与密室》第二章，多比的警告，第三集。 哈利差一点叫出声来。床上的那个小怪物长着两只蝙蝠似的大耳朵，一对突出的绿眼睛有网球那么大。哈利马上想到，这就是早上在花园树篱外看他的那双眼睛。他们对视着，哈利听到达利的声音从门厅传来。 我替你们拿着衣服好吗，梅森先生和夫人。 那怪物从床上滑下来，深深鞠了一躬，细长的鼻子都碰到了地毯上。哈利注意到他身上穿的像一个旧枕套，在胳膊和腿的地方开了几个洞。 哦，你好， 哈利不自然地说。 哈利波特， 那怪物尖声叫道。哈利想楼下肯定能听到。 多比一直想见你先生，不胜荣幸。谢谢。 哈利贴着墙壁挪动，坐到他桌前的椅子上，挨着在大笼子里睡觉的海德威。他想问你是什么，但觉得这听起来太不礼貌，就改口问 你是谁？ 多比先生，我叫多比，家养小精灵多比。 那怪物说。 哦，是吗？ 哈利说。 我不想失礼，可是此刻在我的卧室里接待一位家养小精灵有些不太合适。 客厅里传来了佩妮姨妈虚伪的高声大笑。小精灵垂下了头。 我不是不高兴见你， 哈利赶忙说。 可是你来这儿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？ 哦，有的，先生。 多比热切地说。 多比来告诉您，先生。不好说，先生。多比不知道从哪里说起。 坐下吧。 哈利指了指床，礼貌地说。没想到小精灵突然痛哭流涕，把哈利吓了一跳。他哭的声音很大。 坐下。 多比呜咽道。 从来没有。 哈利仿佛听到楼下的说话声变得有些结巴。 对不起， 他小声说。 我没想冒犯你。冒犯多比， 小精灵哽咽地说。 从来没有因为巫师让多比坐下，像对待平等的人那样。 哈利竭力在说虚的同时做出抚慰的表情，领多比回到床上坐下。多比坐在那儿打嗝，看上去像个丑陋的大娃娃。最后他终于控制住自己，用他那双泪汪汪的大眼睛充满敬意地凝视着哈利。 你大概没遇到多少正派的巫师吧？ 哈利想让他高兴一些，多比摇了摇头，然后冷不防跳了起来，用脑袋疯狂地撞着窗户，嘴里喊着。 坏多比，坏多比！ 别这样，你这是干什么？ 哈利着急地小声说，跳起来把多比拉回床上。海德威被吵醒了，发出一声格外响亮的尖叫，在笼子里疯狂地乱撞。 多比要惩罚自己，先生。 小精灵说，他的眼睛已经有点对在一起了。 多比几乎说了主人家的坏话，先生。主人家？多比服侍的那个巫师家，先生。多比是家养小精灵，必须永远服侍一户人家。他们知道你在这儿吗？ 哈利好奇地问。多比哆嗦了一下。 哦，不，先生，他们不知道。多比因为来见您，要对自己进行最严厉的惩罚。多比要把自己的耳朵夹在烤箱门里，万一给他们知道，先生。可如果你把耳朵夹在烤箱门里， 他们不会发现吗？ 多比猜想不会，先生。多比总是为一些事惩罚自己，先生。他们让多比这样做，先生。有时候，他们提醒我更厉害地惩罚自己。 那你为什么不离开呢？不逃走呢？ 恰阳小精灵必须由主人放走，可主人永远不会放走多比。多比将在主人家做到死，先生。 哈利目瞪口呆。 要我在这再待四个星期我都觉得受不了， 他说。 这样比起来，德斯里一家还算是有些人情味的。没有人能帮你吗？我能帮你吗？ 哈利几乎立刻就后悔说了这句话。多比再次感动得呜呜大哭。 拜托你， 哈利紧张地说。 小点声，要是给德斯里一家听到，要是他们知道你在这 儿。哈利波特，我能不能帮助多比？ 多比早就听说了您的伟大，先生。可您的仁慈，多比以前还不了解。 哈利感到脸上发烧，忙说： 你听到的那些都是胡说，我在霍格沃茨连年级第一名都排不上，第一名是赫敏，他…… 但他很快住了口。一想起赫敏，他就感到痛苦。 哦，哈利波特这样谦虚。 多比崇敬地说，两只大圆眼睛闪着光。 哈利波特，不说他战胜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的人的事。 伏地魔？ 哈利说。多比用手捂住耳朵，呻吟道。 别说那个名字，先生，别说那个名字。 对不起。 哈利马上说。 我知道许多人都不喜欢这样，我的朋友罗恩。 他又停住了，想到罗恩也让人痛苦。多比凑近哈利，他的眼睛大得像车灯。 多比听说， 他声音嘶哑地说， 哈利波特几星期前又遇见了那个黑魔王，哈利波特再次逃脱了。 哈利点了点头，多比顿时热泪盈眶。 先生。 他抽抽搭搭，用肮脏破烂的枕套一角抹了抹脸。 哈利波特英勇无畏，他已经闯过了这么多的险关，可是多比想来保护哈利波特，来给他报个信儿。即使多比过后真的必须把自己的耳朵夹在烤箱门里，多比想说，哈利波特不能回霍格沃茨了。 屋里一片安静，只听见楼下刀叉叮当之声，还有弗农姨父的咕噜声。 什么？ 哈利大吃一惊。 可我必须回去，9月1号开学，这是我生活的希望。你不知道我在这里过的是什么日子，我不属于这儿，我属于你们的世界，属于霍格沃茨。 不不不！ 多比尖声说，用力摇着头，把耳朵甩得啪嗒啪嗒直响。 哈利波特必须待在安全的地方，他这么伟大，这么仁慈，我们不能失去他。如果哈利波特回到霍格沃茨，他将会有生命危险。 为什么？ 哈利惊讶地问。 有一个阴谋，哈利波特。今年霍格沃茨魔法学校会有最恐怖的事情发生。 多比压低声音说，突然浑身发抖。 多比知道这件事已经有几个月了，先生。哈利波特不能去冒险，这太重要了，先生。 什么恐怖的事情？ 哈利马上问。 是谁在策划？ 多比发出一声滑稽的哽咽，然后疯狂地把脑袋往墙上撞。 好了！ 哈利叫起来，抓住小精灵的胳膊，不让他去撞墙。 我知道你不能说，可你为什么要来警告我呢？ 突然，一个不愉快的念头在他脑海中一闪。 等等，这不会和父……对不起，和你知道的那个神秘人有关吧？ 你只要摇头或点头。 他赶忙加上一句，因为多比的脑袋又令人担心地靠向了墙壁。多比缓缓地摇了摇头。 不是，不是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的人，先生。 可是多比的眼睛瞪大了，似乎想给哈利一个暗示，但哈利心里一片茫然。 他没有兄弟吧？ 多比摇摇头，眼睛瞪得更大。 那我就想不出还有谁能在霍格沃茨制造恐怖事件了。 哈利说。 我是说，第一，有邓布利多。你知道邓布利多吧？ 多比低下头。 多比知道，阿布斯·邓布利多是霍格沃茨建校以来最伟大的校长。多比听说，邓布利多的法力能与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的人最强大的时候相匹敌。可是先生， 多比急促地小声说， 有些法力邓布利多也不，没有一个正派的巫神的。 哈利制止不及，多比跳下床，抓起哈利的台灯往自己的脑袋上乱敲，伴着一声声凄厉的惨叫。